哪里。没关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作曲家格里格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一处不被雾霭和云遮掩的境界，在那里我们能发现古老教堂的遗迹，它像希腊神殿一样的伫立在那里，而这就是勃拉姆斯。所以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两段音乐一样，勃拉姆斯他的音乐那么的丰富，但是却是很多人心有所属，都是不同种类的，比如现在我们所聆听到的他的 C 小调第一号交响曲，这是被人称为贝多芬第十的作品。永恒的魅力，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再次走进勃拉姆斯。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勃拉姆斯他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这是他创作的4个月章的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创作至少要花了14年吧，但是呢，勃拉姆斯自称从草稿到最终完结长达21年。由于这部作品的风格和贝多芬的交响曲有一些类似，所以呢，被很多评论家以冯彪洛为首的他称为贝多芬第10。而这类评论确实也使勃拉姆斯感到非常的烦恼，他因为这里面似乎有一点抄袭的意思，可是他自己呢是故意向贝多芬致敬。对他与贝多芬作品当中的相似之处，他曾经说过，说笨蛋都看得出来啊。可是呢，这部作品还是经常被称作贝多芬第10。 Thank you. 布拉姆斯他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创作年代挺有意思，1862一直到1876。所以有人说，在他的四个乐章的作品当中，可能真的是在反映了他的那段人生经历，也是德国统一前后的十多年当中。14年，在他完成了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不知道他最后的是否达到了他所想象的，在终曲当中的欢呼赞颂，显示了他探求理想、摆脱痛苦、走向光明的哲理信念。所以我们现在也来聆听一下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虽然我们听到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20分钟之内，但是却经历了作曲家的14年。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布拉姆斯他始终坚持古典主义形式来创作音乐，和他同辈的音乐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接近贝多芬的理想，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够重建真正的交响乐的思维。布拉姆斯的伟大艺术造诣使他的作品具有古典主义式的均衡，但人们会感觉到在这平静均衡的背后隐藏的某种东西，蕴藏一种悲剧性的哲学，一种悲观主义，还有舍身忍让的成熟的世界观。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布拉姆斯。深秋将至，那我们现在聆听布拉姆斯好像最合适不过。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1868年，勃拉姆斯耳边这部大型的合唱作品诞生了，他的首演也是巩固了作曲家在欧洲音乐界的地位。在那个时间，至亲的亲友相继离世，特别是慈母、恩师，还有这些在最亲的人的死亡，使他痛彻的经历了死因的幽谷。那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总是要体现，或者是自己一直心存信念的，就是永恒生命的信仰，就是全曲的中心。当这部作品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勃拉姆斯超越了贝多芬，勃拉姆斯的音乐既反映出德国北部故乡的朴实无华，又反映出维也纳的妩媚动人。 现在已经来到勃拉姆斯的另外一部作品当中。他本人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同时呢和钢琴家克拉拉相互商讨才写出了这一首钢琴协奏曲。所以这首曲子要求相当高深的钢琴弹奏技巧。在60年代初，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也是正值演奏生涯巅峰的古尔德，却生出了演出恐惧。日复一日的音乐会重复的曲目令他心生厌倦，他下决心准备退出舞台。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1962年4月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出事件。这场在公众和音乐界引起了一场山崩海啸般轩然大波的速度之争，几乎成为了直接导致古尔德远离舞台的诱因。那是在1962年的时候，古尔德当时还不到30岁，这位年轻的加拿大钢琴家内心深处是充满非常浪漫的冲动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说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浪漫派，我在某种意义上呢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派，类似于这样的话吧。但是呢，他对浪漫主义音乐的看法却和同时代人截然不同。他对肖邦、李斯特、舒曼、柴可夫斯基都有些不屑一顾，而对勃拉姆斯却情有独钟。他对勃拉姆斯音乐当中很少能体会的那种即兴随意的流动十分入迷。他也对勃拉姆斯的诠释完全不像人们想象当中的那样严谨、克制和古典的态度，而是强调一种非常热烈冲动的浪漫的气息。而这一年呢，他就想和伯恩斯坦来合作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他认为这首乐曲绝不应该当演奏成一个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品那样的竞争的气势和夸张的风格，它是一部为乐队和钢琴而做的交响乐，最重要的应当是结构上的有机统一，而非通常人们理解上的戏剧冲突。他说我要做的一切就是刻意减少主题之间英雄性和抒情性的对比，更着重于表现主题群当中结构材料的对应关系。这也决定了古尔德对这首作品的演绎一定是非正规的，是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他坚持用一种极慢的速度来演奏。他对勃拉姆斯乐谱上标记庄严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那应该意味的是沉着，是缓慢，只有这样音乐才能够有更广阔的这样的呼吸。他把这一发现兴冲冲地告知了伯恩斯坦，而对此呢，伯恩斯坦既震惊又不欣赏，公开地说，他说伯恩斯坦对于年轻的古尔德这个大胆的尝试全力给予支持，但是他决定呢和古尔德一起冒一回险。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6号，古尔德和伯恩斯坦指挥下的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了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伯恩斯坦一定觉得他应该对观众有一个交代，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演出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呢他决定在开演几分钟前对观众谈一谈这个非同寻常的演出。正当观众安静下来，大家等待演出开始，伯恩斯坦突然在指挥台上转过身来，向观众发表了一个演说。事后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篇免责声明。在唱片记录上，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称赞古尔德是一个有头脑有想法的演奏家，他认为古尔德对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诠释某些时候是有着新鲜感，是说服力，但是他称自己努力保持一个协奏者的这样的责任。而真的是就这件事情，可以说古尔德特立独行，也可以说他是空前绝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我们可以找来听。不过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的在里面充满了对比的元素。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再继续分享经典吧。